要彼此珍重，何必轻相拥，只愿为自己一生守候。 追逐尘世梦，不眠不休，繁华的背后是异乡的灯火，总是相隔千山，身在你身边，只要想起你就不寂寞。 我愿为爱刻下有始有生的名在心间， 我愿为爱签下一生的愿，守护到永远，纵然海枯石烂，爱无法隔绝， 如果有来生还要相约。相隔千